有梦，有梦就别怕痛，有雷声在轰不停，雨泼进眼里看不清，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，很确定我想去哪里，往天堂要跳多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，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，你能推我下悬崖，我能学会飞行，从不听谁的命令，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，晓得哦，我说希望无穷，你才美梦成空，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， 淋雨一直走，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，人都应该有梦，哦，有梦就别怕痛，淋雨一直走，直到阳光就该暖和， 别怕痛。